看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是过些贫贵，奴才做。

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 Thank you.

你不要故意再问我。 他就是30年前死了的平儿的母亲。 平儿，快去认认你的死。 不不不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 他虽然没有好身世，可还是你的母亲呢。 我， 你不要以为和四凤同谋就忘了人伦天 亲。天哪， 先是他 怎么？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！ 他就是你的生身母亲。 北里河南道，由于你恋爱 地庙，红包戳住不放手，戳戳一戳再戳，戳不着，人心欲自煎熬。 大风狂了，山林狂了，雨狂了，雷狂了，雷狂了，雨狂了。 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尽应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灵儿不如今生是我心爱人，不太我有梦不能空，小姐。 知道。 妈在人群，公子是红军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相爱是不能够。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，一直无所变，左右手走。当时家长的身旁，该接着做把你到走。为了防路费，千般地不归郑州，王子良言快不进。